锵锵三人行，哎，咱们这个为了今天这话题啊，这于世存老师还给我们做了点这个准备啊。这个他作为著名的邪教专家，对吧？昨天晚上翻阅了很多这个卷宗。要不说马爷，我发现就说咱们这都是这种唯恐天下不乱的媒体，是吧？哎，对咱们来说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祖国安康，韩国出事儿了。哎，这家伙，而且爆料他们总统，对吧？多开心呐！ 对， 这朴槿惠，哎，说说， 就是他这事儿，就是按照最一般的说法，就是最狗血啊，因为这种事儿。好像只有电视剧才这么编，就真事儿好像出现。一开始我看到的时候，我第一反应说，怎么这里怎么瞎编的吧，就是有点太瞎编了哈。结果一看，就是步步踩实，就是一句比一句实，连他自己都出来道歉嘛。韩国人这点特别好，就是先认账。你发现没有？韩国所有的事儿都是他先出来先认了，这事儿是有的。因为我们一般情况下，我们的文化都是先推卸，没有这事儿你理解错，不是这么回事，反正总有借口。你看韩国每次出事儿，包括就是像这个他的汽车呀、手机出了事儿，他都出来先磕头。我觉得那是我错了，再说下面的事儿。我觉得这一点就比较好，就咱先说好的，对不对？这是不是很好？先认账了。 对，但我 有这事儿。 但我跟你说一不好，我觉得在韩国当总统是一个高危职业啊。 哎，肯定啊， 他的好几任总统都是 不是好几？ 哪国都是高危。 我好像几乎说不出一个是得善终，就是顺利着陆的这种。我就好像个个都下台出事儿，没或者没下台就不就 行了。对，包括朴槿惠的爸爸也是当场暗杀，你 暗杀很多。他那个这个。过去我听过一个北京老市民说过，这个韩国人他说的有意思，说咱们跟人家磕不了。我说为什么磕不了？说你想他吃狗肉喝凉水的，咱还得磕不了。他什么意思？就是说他火气大， 火气大。 哎呦， 韩国人火气大， 没错。那动不动剁手指头、 对对对 啊！ 而且剁手指头不是泼皮无赖，是有身份的人跟你剁手指头，这就比较厉害。 哎，但是呢，你就是说。韩国呀，挺爱弄这个教的。我才知道他很多个教。然后好像还曾经有一个韩国人 啊， 就到日本创教去了，最后跑就出了事儿啊，跑到美国。但是你说让我都恨呐，你说他脸多少钱？8亿美金，好像叫什么舍利教，叫什么教？ 舍利教好像 不算多的。 对。 不算多的，这个他这样就是东北啊，就是一个是韩国，就韩国包括朝鲜啊，原来历史上咱说历史上不分韩国朝鲜，包括日本，他的这个就是这种小宗教特别多，日本非常多，多极了。 这是像那麻原彰晃， 麻原彰晃是邪教，是定性的。他现在是就是他有这样一个中间地带，就是邪教，就是我们说的邪教是。定性，这个定性不是个人定性，是政府定性的，定性为邪教，还有宗教之间这一块东西特别多。 哎，那照这于老师刚才跟我说，韩国没有邪教。 对，就是我觉得邪教这个词儿好像只有我们汉语里面会说的多一点，在现代的很多国家它不存在说这个教是邪教，因为毕竟有宗教自由、思想自由，我们很难定义一个宗教小团体或定一个思想流派说他邪不邪。虽然我们自己经常会说，你包括我前不久还问搞几个搞历史的啊，谈我们那个知识圈的一些人，还说啊那个人很邪，或者那个人是野狐禅，那个人身边的一帮粉丝就是有点走火入魔了，就跟着邪教跑了。我们容易这么定义，但是我们其实是没有权利来定义这波人就信邪了，除非他们说他们违背了这个社会道德，甚至触犯了司法，否则的话我们就很难去说人家是邪教。 哎，就你说这个是，你把这个邪的这个定义啊，这个扩大化， 扩大化，对。 但我发现就是，很多人需要依赖，这个很有意思。我这你要说网上啊，或者是社会上，你就看吧。包括这个大学教授，是吧？文化名人，你瞧见没有？ 那我这 谁身后就跟着一堆人五人六的， 对， 哎呀，那个崇拜，而且 那像那个文涛，那我们这几年我们最流行一个词儿，说朝阳地区朝阳区有3000个仁波切，那每个仁波切下面一大堆信徒啊。 我还说的这个，我还说的是不见得是仁波切，你比如说，哎，好比说。好比说一波家庭主妇，一波女的，甚至啊，就还是挺有文化的， 对， 但是他们呢， 好像女的爱粉个人，你知道吗？就是说，比如说一教授， 那粉 啊，出过几本书，有一个观点，你就看吧。这女的跟咱们男的，当然我这又歧视女性了，但可能男的也有啊。他跟咱的不一样。咱说马爷，我佩服您这有学识，那我就请教该怎么着怎么着。我见到的好多这女学生她不一样，她最后混的吧就跟你家里的，就是说，哎，这教授要吃点什么呀，教授我今天给你带点荔枝来，今天咱们给教授做顿饭，哎，这教授 我没碰到过这个。 哎，赶快， 那你还没成为学校成为学校教授。 但是他这样，就是人的精神依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们有些东西可以解释，比如宗教问题，有的还是可以解释的，有些是不能解释的。不能解释不代表它不合理。那么现在我们，你比如说邪教这个问题啊，出来就说它是受邪教控制。这条你注意看，正面的新闻都没有， 对， 没有任何人说这句话， 没这么说， 这是民间的一个说法。朴槿惠被邪教控制，说他爹被刺杀以后他的精神崩溃。 对 那我同意，因为他的父亲，他这个父亲的这个被暗杀是非常残酷的。当年在这个国际上都是轩然大波。 是。 这次这个事儿也是轩然大波。人家说了，这个什么这个美国有线网 CNN 什么 BBC 什么传媒系，这回现在最牛的是韩国 他们特别热， 他控制全，因为他一会儿撒一点，一会儿人家有节奏的往外撒东西，据说。那个电脑里的东西有相当一部分还保留着呢，一点一点给你往外散。 哎呦，真是 啊！所以人家那个媒体的这个是力量，咱们先说他的力量， 强大， 很强大， 很强大， 真的很强大，这次能看出来。 但是呢，他就说，你说这种教啊，当然你不能说谁受谁控制， 对。 但是那弄到像中国那个全能神呐、啊、什么的那， 那肯定是邪教， 全神教， 全神教，全神教吧。 他那不是唆使人去杀人吗？ 对，就是那个麦当劳发生那个事儿。 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说以这个罪行定罪。 对，我觉得以触犯社会的道德，触犯司法， 对吧？ 是吧？ 我给你讲一个定义啊，就是我在这个网上看见一个我觉得大逆不道的一个观点 啊。 这个观点就是说，世界上只有两种宗教。老牌邪教和邪教，对，因为你看他从这儿咱们可以学习一下我国的标准。我国有一个定义，就是说，邪教是指冒用宗教气功或者其他名义建立神话首要分子，就把首要分子为神啊，神话首要分子，利用制造、散布歪理邪说等手段蛊惑蒙骗他人，发展控制成员，危害社会的非法组织。邪教大多是以传播教义拯救人类为幌子，散布谣言，且通常有一个自称开悟的具有超自然力量的教主，以秘密结社的组织形式控制群众一般以不择手段的敛取钱财为主要目的。然后这哥们就说了，说如果拿这个标准开卡，恐怕世界主要宗教在最一开头的时候都是邪教。 对， 比如什么这个基督徒在最早的时候门徒追随耶稣四处传播耶稣的奇迹，是不是神话首要分子？然后什么耶稣是不是要求他的信徒们抛弃财产抛弃家人还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定进不了天国我也不知道这什么手扶着犁往后看定就或者说那个富人你要想上天堂你就那个比钻针眼还难对吧等等他说那么这种按照这个定义又该怎么说呢 那他至少没危害社会啊他没有对社会进行危害啊就是说你说的我们说的老牌的这些宗教他只是说让人们自愿的跟随他 对这个宗教是这样啊这个他第一个问题是要他先解决自己问题他解决自己的事儿这就没事儿 他不攻击别人 对你一旦利用宗教去解决别人的事儿这开始就走偏对吧？所以呢，解决自己是什么？佛教中很简单的一个事儿叫戒律，就是你什么事儿不能做。你注意看啊，我准备写两篇小文说这事儿特有意思，我还没写呢啊。我现在冒个头，我告诉你啊，就是我们现在是这个，律师讲律，法师讲法。我们的社会这法师出来给你老讲法，其实是反的，法师应该讲律。律师应该讲法，这社会就比较和谐。你注意看，李叔同永远讲律，就是我不做什么。很简单。而我们现在的法师出来说，我要这事，我这修个庙，我那儿带着众徒干啥，就全这事儿。这不行。 对。 你做什么不重要，你不做什么重要，这是宗教的一个本意。 嗯、对， 对， 对， 对， 因为限制了每个人不做恶事的话，这个社会就比较和谐。 嗯， 是吧？这个是个戒律，我们今天戒律提的少， 嗯、 所以你看那个就是。麦当劳杀人的那个，那你不用看、 嗯、 任何人都看，就全社会没有一个社会能容忍这个现象存在， 是 就是他逼迫别人去做事，这是肯定不行的。 嗯， 你就违背了自愿的一个原则嘛。 哎，所以就是说这里边好像有一个衡量标准，就是说、啊 嗯、 所谓的叫做普世价值， 价值 就是说这个人呢、啊、他甭管是什么教，他甭管说什么、 嗯、 但是他要让你干的事儿， 嗯， 哎，其实这就让人想到孔子说的， 嗯， 我觉得 己所不欲，你说 道不远人 啊、哦，道不远人， 就是咱就说呀、 嗯， 哎，其实这个最高存在是什么？ 嗯、 这是个不可知， 是 对吗、 嗯？ 谁也可以对他提出自己的猜测和主张， 嗯嗯、 对吧、 嗯？ 但是问题在于，你看，你有个我就觉得他们说的普世价值，我就想起孔子说的这种， 嗯， 哎，你看孔子，我现在越来越崇拜孔子了。小时候经常说孔老二、 孔老 二什么的，但是现在我就看《论语》 啊， 呀，不是，就是他呀、 嗯、 说的那个特别中庸，你不是他不像孟子，你觉不觉？嗯、孟子说的舍生而取义、哦、啊，这 慷慨激昂的、 就是弄不弄死一个给我看看。 那必须这样，因为他在后面，他顺着那个不能说， 对， 他必须再夸张一点，这是正常的。 你看孔子他讲的就是说，哎，守孝三年就可以了， 嗯， 要不然呢，出去你怎么做人呢？ 对、嗯， 但是那6年可能就 多了， 对吧？ 啊、 他的一个，他是一个比较通达人情的， 对， 而且。现在有一种新的观点，也不叫不一定是新的，我看书看来的吧、 嗯、 就是说孔子不与怪力乱神。 嗯， 好，这个过去一般认为就是代表了孔子说未知生啊、焉知死啊， 嗯、 就是说你去探讨那个没用的干什么、 嗯、 其实你没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环境。 嗯， 孔子当时说这个话是因为当时的社会就是一个怪力乱神的社会。 嗯， 这个当时就巫的这种传统下来，你看有个心理学家叫荣格嘛， 嗯， 荣格就提出就是说叫集体无意识， 无意识的， 就人类的早期啊， 嗯， 个人意识是没有觉醒的， 嗯， 比如说很多原始先民， 对， 他是一个集体无意识，一个巫。 嗯， 好，哎，其实孔子就按照这个有个亚斯贝尔斯的那个轴心时代的那个理论， 嗯， 就是在公元前6世纪的时候，地球上出现了很多觉醒者， 嗯， 释迦牟尼，孔子是一个， 对， 所以什么叫觉醒？其中之一就是个人意识的觉醒， 嗯， 甚至你可以说个人理性的觉醒， 嗯， 但是你看他在那样一个社会下，周围全是怪力乱神呢， 嗯， 他所以他就说我不说。不与怪力乱神， 怪力乱神在当时的社会，它实际上还是一个独立意识的觉醒。所谓集体无意识是不是集体无意识，是集体统一在一个意识之下。你比如统一在巫之下，你说他都无意识吗？有意识，有个巫在那儿。 但群体的人， 哎， 你比如你看今天邪教的很多这帮群羊们， 嗯， 你就觉得他的灵魂好像全卖给这个。 对，所以宗教的出现就是一个一个种宗教。当然我们看到的现在都是大宗教，你比如说佛教啊，这个基督教。这个伊斯兰教，这都是世界级的大宗教，那小宗教多了去了。 是 啊，甚至弄不好仨人弄一宗教，你谁知道？就他仨人知道。谁 孔子枪枪教， 那你就离死不远了。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马爷，你这个岁数的，我给你看几张照片，你可能觉得很亲切，你知道吗？ 我看 就是哎、哦，谁对这个邪教这个怪力乱神真有办法？ 哦， 我所记忆中的只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哦， 灭了你！这当时你知道50年代 哦，一贯道，我知道， 你知道这个一贯道啊 对， 实际是日本鬼子的时候都扶持的。 对， 因为这个跟日本人的那种，他觉得就是说儒佛神道什么都是合一了 对 对、 嗯、 所以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都扶植这个一贯道，但是到了新中国，这叫北京，说是1919年1月13号在北京开了一个叫一贯害人道、 嗯、 你看这个照片，就是你看50年代中国铲除最大邪教，当时叫一贯道，当时你看也是接收什么信号呢，你再往下看， 哦， 你瞧瞧，控诉一贯道罪恶，这是你看我党的方法怎么打击他们，你看瞧， 嗯， 这就一贯道啊， 这是， 你看什么什么职工庆祝反封建把头，当时你说这词儿吗？反封建把头斗争胜利大会，哎，你再看，这不像教主啊，这个儿有点忒矮了点儿，这， 哎，你说是不是？我党对对对对这有招。 我刚才看第一个片子不太像一贯道的，第一张就是那人都这样的。你看他的所有的着装都不是那个时候的。 都是好有点新的。 对，那个可能很晚。不是，不一定出错了，他可能是别的事儿，因为他那个服装不是那个后面的都是一个时代的服装嘛。所以这我就刚才晃一下，没仔细看啊，也可能看不准。 杨、于老师，你说你研究了一晚上也邪教，你给我们介绍点什么？ 邪教，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说，你刚才讲孔子，首先一贯道也是孔子的话，是吧？五道一以贯之，从这儿来的。 孔子是一贯道的祖宗， 对对对， 是吧？ 而且孔子也曾经说过，他说圣人可以以神道摄教，所以啊，以孔子这个话，像佛教、儒教或者基督教，我觉得他是认可的。就说这些东西，就是说你刚才说的那个特别好，就是说无论是巫也好，马爷说的巫也好，还是那个集体无意识也好，从中诞生的觉醒的个体，它能够带动大家走向个体的觉醒，这种精神的这种团体啊，或者一种生活状态啊，我觉得是孔子他们所认可的。 哎，马爷，你不是包括于老师，咱们探讨一个问题，我就觉得呢，人类有两种，这个我过去以为是拿年龄划分，或者拿性别划分，我现在发现这都不平等，就是实际上80后、90后、60后、50后，其实就是所有的人，里边分两种人，有一种人呢，你看，比如说粉一个偶像，就是他们习惯于啊依赖一个东西， 对， 或者把一切投注在一个对象上， 是， 所有这个信徒，包括是这些这个粉丝， 对， 偶像，今天的这个当红偶像，对吧？ 对， 他们的这个粉丝，这都反映了人类当中至少有相当一部分人，他有这个需要，就是啊，就是是对他的，你明白吗？可是呢，还有另一种人，比如说我估计你们，就是这另一种人，这另一种人呢，从小，他也就没有把自己寄托在谁身上，甚至是从小呢，都是用一种个人较为独立的意识去判断，他有他喜欢的人。也有他非常敬佩的人，但是他不会说哎呦崇拜到无以复加，甚至就是说以这个人的所说的一切作为自己人生的指南，这就是这两种人，你觉不觉得？ 我觉得你说的分析的是对，就是人群中肯定是有这种，包括他们原来是声讨电视的时候，就说电视取代了排位，取代了神位。比如说我们以前家庭每个家庭的堂屋是有个牌位的，那是供奉祖先的。 对对，电视就是当代宗教。 对对，电视就是当代宗教。所以为什么有一批年轻人要打倒电视，就是因为电视已经把很多人的头脑都夺过去了。 那 就是每个人的头上是顶了一个电视。 那互联网算不算当代宗教呢？ 互联网我觉得大家在这个互联网上冲浪吧，现在能不能 不能算， 能不能守住自己，它还是一个平台。 对，它是 个海，是吧？它是个 海洋嘛？ 对，它是个海洋。 没有形式感，互联网没有形式感。 对， 它不像电视有个形式感，排位是有形式感。 对，就像很多老年人，哎呀，每天7点钟准时坐那儿准备看， 看 哪个看新闻联播？ 对， 这 早期是看报嘛？ 对， 你说对了，这还真的就是，当年有一个电影啊，那个达斯汀·霍夫曼演的叫《雨人》嘛，你记得吗？就是典型的强迫症的一种症状。强迫症的一种症状就是每天晚上7点要看新闻联播，但如果在中国的话，就是要旅行当中不能看，这家伙就崩溃了。其实你看，很多时候就说一个人呢，他相信一套东西，这套东西啊是他的支柱。 对， 我现在越来越明白，比如说前一阵他们讲这个什么母女关系，对吧？好，你知道为什么就是父母亲这样的干涉孩子的婚姻？就是说你嫁他不行，你怎么着都不行，最后搞到这个生死已决都不行。 对， 我后来想想，哎，父母亲你为什么较那么大的劲？后来我就觉得啊，他如果改变了，就放弃了自己相信的一切这些道德观，这些关于门当户对，关于选择女婿或者选择媳妇儿的这个标准的话，我想他生活就空 垮了， 他垮了， 他也垮了。 你说这就像有些你知道那个老教授啊，就是说临死不承认自己的观点错了， 对， 因为这就像是有些人讲就当年的这有一些受过迫害的人一样，他就是说 如果我们否定了我们这一辈子信仰而为之奋斗的东西， 这个我觉得 我的人生 是 那一代，我们上一代人是有这个感受的，我们就不是，因为我们这一代人走过的路就是不断的再否定的一个过程。我们也有过，不是我们这一代人哈，我年轻的时候没有这种就你说的粉什么哈，那时候我们 粉毛主席啊， 对 啊 对啊， 你真心粉过毛主席吧？ 那当然，那所有人不是我，那个社会 所有人 啊，那个社会几乎所有的人，因为我们能看到这个局面，因为我看到过啊，就是66年毛主席天安门城楼上这个接见，我们站在西单的离那儿多老远，那所有人都说看见了。那我确实从心里觉得看不见，太远了嘛，还拐一个弯的上哪儿看见？ 那你 认为看见的人， 但是 每个人都有。这个以患为真的那种人， 对，每个人都 那是真正的信徒， 每个人都泪流满面。这我当时还小啊，但是我能看到啊，那我很震惊嘛。 你没泪流满面？ 我们那时候小，不太会，就是还没进入那个状态。 对对对，是 啊，就是看所有的人，那很多人是把屁股摔坏了。为什么屁股摔坏？就是雀跃的时候就不知道落地，然后屁股着地了，屁股摔坏。而且不是一个，很多人 哦，还真有这样 的情况。那个状况你 多高啊！我 你没有看到过，但是后来你对这个，因为你随着年龄增长，随着对事物的判断，随着你接受的信息，就是你书读的多以后，你会发现，这个世界跟原来的认知是有差距的。现在小孩儿，你比如他很小的孩子，小男孩小女孩喜欢一些星啊，就是我们大人看着很可笑，但是他们不觉得可笑，他觉得都是发自内心的，那我觉得也挺好。他总是要有一个就是粉的过程。 有个过程。 这是一个我们为什么说有这个模范或者说模样呢，就是你必须得有一个版本在那，我们怎么去靠拢。人没有谁有先知先觉，除了有先知先觉那几位，剩下的人都是后知后觉，都是要向先知先觉靠拢。所以这是一个靠拢过程。你看这个朴槿惠这个问题非常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就是他为什么信闺蜜的。其实你这男人，我现在想了想，男人很少有闺蜜， 男人有哥们儿吧， 哥们儿跟闺蜜不一样，而且闺蜜一翻脸全是大事儿。你看没他们世界上，你那个莱文斯基是怎么出的事儿？你想得起来吗？莱文斯基当年跟克林顿， 哦，是他那个闺蜜， 他跟他闺蜜说这事儿。 天哪， 对不对？他不会跟我说，跟我说我就说这有这事儿吗？先怀疑，对不对？吹牛的吧？ 没错， 他闺蜜就全给录了。对不对？ 这是不同人从这个 都是闺蜜。你看他这次出事儿就是这闺蜜。闺蜜呢，就是他可能时间很长，咱也不知道他历史啊，大概几十年的历史。那么导致他后面的这个恶果，就是那孩子离华大学这事儿，是吧？ 对。 这个在韩国那个社会，我认为都是不可能出现，他就愣出现了，就是为你更改这个招生简章。你不学习也有高分，那你那什么世界级的大学呀？对不对？你还那是韩国首屈一指的大学呀？ 哎，这也就说明啊，其实韩国说到底，你也不是西方社会， 对， 这就是所谓东方民族啊， 还是有人情、 啊、你现代化了半天呢、啊， 对， 你骨子里啊其实都一样， 对， 是吧？ 我也是， 对， 这么认为。 锵锵叫，我看又发表了，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说这个闺蜜啊，我都又想起啊，这个乡愿，就是咱们过去使用的这个东方民族的概念，乡里乡亲，家长里短，你发现没有？中国人离不了，不是不光中国人，就东亚这一块儿。 对， 因为你看，我看那个日本电影，日本的政治，他电影里表现的都是甭管你什么首相啊，你这个那个，咚咚咚跑到一个小茶室，那里边一大佬，还得啊，大家好，过去选举去了，对吧？你再看台湾这所谓民主背后是什么？对吧？你就是说，哎。包你这韩国你看出来了，他是八女， 对， 八女好家伙，就是一个，这他私下里背后老有抱这么一团儿，而且 他主要是东方文化形成，因为东方文化的这种就是儒家文化都比较收呢，他就没有办法去公开的去说。你比如中国女人很难再坐着，你比如你弄一女的锵锵三人行，或者你哪天找俩女的来大谈性。他们谈不出来， 他 只一啊，但是他们俩自己在一块儿，他们说什么咱不知道啊， 没错， 肯定也不让我听，是吧？他说的就特露骨，就很多这种闺蜜之间特别露骨，尤其东方文化。所以你看，如果这个事儿啊，现在这事儿肯定是我看到那个资料是，就是这个崔顺实是吧？ 崔顺实对， 他打开总统讲稿的那个电脑厉害，他们全记录的很详细， 对对对， 时间是他在讲演之前。 对 对， 这事儿就有点问题。 对， 你算干嘛的？就是， 哎， 但是我觉得这么一扒的话，把你刚才把东方人的这种特点一扒的话，我觉得又让我们祛魅了。就是说明每个人别在人台面上人五人六，他背后都一帮哥们儿，都一帮闺蜜，都能治他。 哎，我 觉得 说实在的， 或者她在她的闺蜜和哥们儿面前也都是一个，就像你说的，这类的这种， 就是闺蜜的地位啊。我们把闺蜜男的可能也有啊，叫男闺蜜嘛，就是闺蜜的地位超过幕僚。 嗯， 她幕僚是公开的一个身份， 哎， 对不对？她这个是一个，就说不上来，就是我也不知道她，咱也不知道她私下说的什么。 对， 这就是以家。 据说连衣服的颜色什么都得。 你看朴槿惠， 确实是那种关系不一般哈，太亲情或已经是家人了。 可是家人、 这个 政治家一般最不听的就是家人呢、天下那政治家都不听家人说的。 朴槿惠他的情况不一般嘛，因为他是在父亲去世之后、这家人等于把他那个了，给他的情感的一个依托了、依靠了。 哎， 他靠到这个家人， 他是非血缘的家庭关系是最厉害的。 我曾经以为朴槿惠已经修炼到无情无依无靠 闹了半天什么都 没，还是一女的。